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宣军革命56周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宣军革命思想和业绩讨论会17号在墨西哥举行。由墨西哥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及其下属青年研究小组人士和群众参加。发言者说，著作充分反映了金正恩同志又出色地继承和完成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先进思想和业绩的坚定意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朝鲜金民将一如既往坚持高举先进旗帜，从胜利走向胜利。